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陈松光报告新闻。俄罗斯会否决美英的伊拉克问题新议案。外长伊万诺夫发表声明说，假如限令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恩在今个月17日解除武装的议案提交安理会表决，俄罗斯会运用否决权。伊万诺夫说，在安理会最新一轮会议上未听到有强力理据需要动武解决伊拉克问题，因此俄罗斯认为安理会没有必要通过新议案。国家主席江泽民晚上和德国总理斯罗德通电话，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斯罗德表示，联合国两位核查主管日前提交的报告显示工作取得进展，伊拉克亦都表现出合作态度，德国主张继续核查。江泽民说，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呼吁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愿意和德国保持联系。广东南海市一间化工厂发生爆炸，五个人死亡，23人受伤，大部分脱离危险期。丹灶镇南村化工厂昨天下午发生爆炸，地面留下一个直径60米、深4米的大坑。当地居民说，两公里之外都听到爆炸声。广东省和佛山市官员赶往现场处理，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已经排除人为因素。最高人民检察院长韩柱斌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侦查的贪污、贿赂和渎职等罪案超过20万宗，贪污金额超过100万的有5000多宗。当局依法查办成克杰、胡长青和李纪洲等严重贪污分子。韩柱斌又说，涉及滥用职权和换忽职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案件有27000多宗。在本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财政司长梁锦松在预算案公布之前买车做法不恰当，已经向梁锦松表达了，认为是对方疏忽，不过他相信是无心之失，梁锦松日后会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度。董建华又说，亦都要求每一个特区高官，特别是问责官员，在处理利益冲突事情上一定要有最高度警惕，对自己有最高的要求和标准。岭南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长曾荫权以及财政司长梁锦松的评分下跌到同类调查最低。意见调查研究部成功访问了600多名市民，在多位问责高官当中，只有4个人的得分高于5分，比较上次调查少了3个人。其中政务司长曾荫权的得分最高，有 5.91 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马时亨就得分最低，是 3.83 分。至于市民对问责官员的认识程度，最多人认识的是财政司长梁锦松，最不为人认识的是政制事务局长林瑞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昨日早上多云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该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微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5-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接近周末天气温暖同潮湿。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睇远啲啲。Radio 2，Welcome back。 我要冲破一切障碍，攀上高峰。冇错， 今日无论是各行各业，我们都要力争上游，保持竞争力。政府为了增强香港整体竞争力，已经成立了持续进修基金，鼓励你进修，助你攀得更高。增强竞争力，你我齐进修。查询请电24小时热线3142-2277。 大家好，我是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雷洁玉。大家都知道登革热在香港邻近的一些地区已经发展成为风土病，这种由伊蚊传播的疾病如果不及早医治，死亡率会达到20%。要防止登革热在香港扩散，政府已经推行全港性的灭蚊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位市民都参与防蚊，将防蚊和清洁水变成长期的生活习惯，这样才可以保障我们的健康。 叮叮叮叮叮叮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my world。 不驚訝，還有一個我沒有帶，我剛剛回來沒有帶那個jingle。 嚇得我， 我以為你做什麼？ 我都扮jingle嘛。 我莫非以為日本出廠我？ 扮jingle回不了那條路， 我最多扮黑色星期一， 好，不多 黑色星期一。心有多遥远，那美丽风景已经少了熟悉背影。从离开那天，这里都没变，思念穿过时间记忆的脸，双手捧着心寻找一个回信，就闭上眼睛，趁着光速暗夜飞行。我的不小心伤了你的心，好想紧紧拥抱你，温暖着你，你不在身边。压过就有多少改变，直到彗星化作云烟，一定要追寻你。有一天当爱回到身边，压迫你压紧你，我不管银河有多么远，直到冥王星已幻灭，我魂魄消失前，一回生地平线已消失在眼前。默默问着天，星星为何眨眼，流星消失瞬间，我让孤单被夜侵略。往事又上演，仿佛是昨天。如果还有再一次相爱机会，我不会后退。压迫被压紧，不管宇宙有多少改变，追寻你。有一天让爱回到身边。 今日叫做一光年啊，五五六六。 好啦，一点十分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今晚就最后一次黑色星期一啦，梁静怡妈妈、叶爸爸吓。 头先我有个fax 问我，佢问我相信几时系世界末日？如果我知啊，我 都问呢个问题。 我相信世界末日系人类主宰。 系冇错冇错，同埋冇人知道会系几时世界末日咯。我净系觉得一样嘢就系， 如果今次真系打可能随时唔知点知啊？ 系冇人知噶，啲人类 越嚟越兴，啲人越嚟越兴，跟住哇个炸我炸佢炸个炸隔篱咁样， 即系 胡 炸 噶 啫嘛。即系你睇下而家其实人类啊，我讲开不如讲开呢啲人类嘅灭亡嘅嘢，其实可以套用翻。我点睇外星文明啊？不如或者外星文化、 啊、 其实呢我觉得 好切合呢一张 facts 喎。 佢话咩？佢话姐，你真系唔好咁讲。咁我要讲翻啲，即系话，例如而家好多人都讲噶嘛，即系就算我身边识好多人，或者喺外国好多个朋友，佢哋研究 UFO 都好狂热噶。有好多人都好鍾意去睇 UFO 嘅，或者坊间而家就算听緊呢个节目嘅人都好鍾意睇啲好多 UFO 嘅个案啦、听好多 UFO 嘅新闻啦，追好多个 UFO 嘅资讯。好多好多人都系 trace 得劲过我㗎嘛，其实追得劲过我㗎嘛。咁、但係我嗰个信念系咩呢？我信念就系其实呢，手头上攞到几多千千万万嘅 UFO 个案呢，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即係啲資料堆堆曬去，堆曬你成間一千尺嘅屋都冇乜最大嘅重要性嘅。個重要性係在於咧，就係其實如果人類而家要面對所謂嘅有外星文明同冇外星文明嘅一個角度咧，就係如果有外星文明真係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就要去界定翻我哋人類嗰個人生目的啦，即係呢個先至係嗰個我嗰個 belief 嚟嘅，即係我嗰個信念嚟嘅，就係話如果我哋所有嘅人咧，包括即係你中意 UFO 又好，或者你唔中意 UFO 又好， 或者你都唔相信嘅， 或者相信同唔相信又好，你本身骨子你完全係冇一個人生嘅目標。我指人生目標包括乜嘢咧？你可能從來冇一個人生嘅宗教信仰嘅，你從來冇一樣嘢咧，你係可以 to die for 嘅，即係話你可以為你自己中意或者想做嘅 犧牲一切， 冇錯啦。如果你係冇嘅話咧，當外星文明正式降臨地球嘅之日咧，你就要處於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冇一樣嘢你係 to die for 噶啦。如果你係冇嘅話咧， 咁會點啊？ 你只不過可能是成为这些外星人的食物来的。就 是奴隶 或者是奴隶的。或者你只不过是。 但如果他 feel 到你是有 heart 的。 不是，我又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起码有一样东西你去就是当外星文明一出现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蜕变，就是时代的蜕变就会是急剧的了。就是说我每天即刻起身。第一樣嘢諗嘅就唔係淨係諗我翻工放工翻學放學今日考試默書，而係人類嗰個思維就開始大劇變，就是、一起身就會諗：咦，呢班外星人而家喺上面，究竟佢係會同我哋合作啊，定係攻擊我哋啊，定係點點點？ 即係我就想問， 我哋就要諗人生目標啦。 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有一日地球上面嘅即係 leading country 最勁嘅國家，譬如如果依一刻嚟講，咁係美國啦。咁、如果真係譬如呢一刻美國即係。證實到，哇！你真係有外星文明，你估佢哋嘅反應會係我哋要點樣整死佢啊？因為要點樣同佢做 friend 咧？ 我諗咧，如果係呢啲有一啲， 我哋要快啲設計啲嘢咧，射佢啊！嗱，嗰啲啊，因為係點咧？ 我覺得咧，如果如果喺啲咁嘅勁嘅國家咧、我覺得佢表面就會話佢射佢咯。因为明知射唔到佢啊嘛，表面咯，但系实际 上 都 会讲我哋即系会保卫地球，杀佢哋啦。点解一定要杀？ 唔系或者系保护咧？正如嗰阵时列根喺联合国话噶嘛，佢要发展星球大战计划，都系为咗抵抗外来文明噶嘛，即系星即系讲 alien 噶嘛。咁、但系个问题系讲嘅啫，地球嘅文化你去到几多可以抵抗到外星人咧？讲真，即系你谂下一个陨石随时可以打烂个穿梭机嘅机翼啦，都已经咁，即系我真系冇办法去讲个人愚蠢系咁简单。但系个问题去到 唔系咁，你唔可以佢哋唔系愚蠢嘅，其实我又觉得真系，其实唔关太空总署事， 系我都 系个总统根本唔拨钱啊嘛，即系唔觉得你。有啲咩作為啫？係唔撥錢 發展新 嘅、你唔發展，你唔俾錢佢發展咧？喂，一發展係天文數字喎， 啱， 唔係講緊幾百萬美金，係講緊天文數字，仲要可能係未必成功嘅， 啱， 係咪先？你冇呢啲 support， 你點樣發明一啲新嘢？冇可能。其實我覺得唔關太空總署事嘅， 我都覺得唔關。 即係太空總署佢一定有個 manpower， 嗯哼， 佢一定有人係可以做到啲即係新嘅穿梭機或者係。點樣去上到去更加遠嘅地方？但你冇錢係唔使講。 同埋而家某個程度上咧，就算係講緊美國都好啦，佢都唔係鼓勵緊科學家去發展新技術㗎。即係我俾個真實嘅例子嚟啊！自從蘇聯解體之後咧， 如果以往嘅美國作風咧，即係例如二次大戰嗰陣時一結束咧，佢係會搶曬所有德國嘅科學家去到美國，之後成為咗美國公民，之後就會其實由1945年之後咧，其實好多美國嘅科學家咧都係德國人嚟噶嘛，即係佢哋係。因為當年以前歐洲是最勁的科學技術就是德國嘛，所以他搶了所有德國科學家去到美國做曬公民，發展曬所有新式的科技。其實德國人 在美國的背景上是幫了很多，但是到蘇聯時代就已經開始的心態變了了。例如蘇聯瓦解了之後呢，他們做了些什麼呢？蘇聯瓦解了之後呢，其實很有趣的。佢哋當時咧，甚至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嚇，即係佢哋都亦都認咗，亦都好多喺當地嘅傳媒都訪問咗當地喺而家俄羅斯嘅一啲科學家。佢哋冇將呢啲科學家咧係接咗去美國去做一啲新嘅科學家嘅研究啦，冇撥款俾佢哋去做一啲新嘅科學發展啦，甚至冇俾任何嘅資源佢哋去發展。但係佢哋係而家講緊，我而家講緊係今時今日嚇，由蘇聯瓦解到而家。俄羅斯裏面好多頂尖而嘅科學家，包括以前控制核彈嗰班啦，控制新化武器嗰班啦，控制核電廠嗰班啦，全部咧而家係坐喺屋企度咧，唔需要做任何嘢，就收緊 CIA 嘅直接資助嘅，係、CIA 俾人工而家呢班俄羅斯嘅科學家咧，係坐喺俄羅斯自己屋企享福退休嘅。同以前嗰個心態係極度唔同嘅，即係佢哋都某個程度上係覺得而家呢班人不如你唔好發展嘢啦、你乖乖地坐喺度享福算啦。 咁唔好搞亂佢啦， 唔好搞亂佢啦。或者可能佢有個好嘅心態，就係驚呢班人如果萬一佢係冇錢之下去幫咗啲唔應該幫嘅係啦，去發展一啲新 但係好似有心特登咁做喎， 有心 咁樣即係睇落去嘅喎。 係啊，因為當年啊呢件事都可以講嘅，因為美國已經都承認咗嘅情況就係、當年咧。你知咧喺冷戰時期咧，你知蘇聯咧同美國係對敵噶嘛？咁佢哋有好多個所謂內部嗰啲間諜報告咧，就話啊，估而家俄羅斯估而家蘇聯有幾多嘅核子武器啊，同埋估有幾多個所謂化學武器咁樣。咁當時蘇聯一瓦解之後，你知啦，美國已經即刻派人去即刻管理或者係協調啊等等啦。咁先至睇到原來咧，當年佢哋估計蘇聯嘅時候咧，估計都係一個嚴重錯誤嘅。點嚴重錯誤法呢？就原來咧，佢哋嗰個核技術咧就冇美國想象得咁勁，即係原來都冇咁勁嘅。都雖然佢核技術都好高，但係都冇咁勁。但最可怕嘅地方係咩呢？佢哋發現原來喺蘇聯當年嗰幾十年發展嘅新化武器，即係講緊而家佢哋驚伊拉克嗰班用嗰啲咧，包括化學武器，包括生物武器啦，竟然係遠遠超出美國政府嘅間諜報告，係遠到點呢？係遠到以千倍計啊！即係計少咗千倍計。而當時咧，蘇聯瓦解咗之後，佢發現咗呢個咁恐怖嘅情況之後，當然佢哋派咗好多人去幫蘇聯，所謂幫蘇聯去毀滅呢啲武器啦。結果其實喺幾年前已經出咗噶啦。佢話如果當年蘇聯真係用生化武器去襲擊美國咧，即係蘇聯，即係而家呢件事唔會發生啦。佢話如果當年真係咁嘅時候咧， 成個地球都毀滅。 唔係，佢話原來淨係可以淨係炸爛美國成個美國嘅大陸咧36次。 哇！ 用生化武器。咁當時 咁，但係美國有冇攞咗啲技術翻去啊？ 36 真係唔知喎，係啊，咁 即係全美國嘅人死36次， 係咁佢話當年都遠遠低估咗蘇聯發展生化武器嘅技術啊。咁你諗下，所以你又可以諗下點解而家嚇呢個美國政府上曬頭嘅咧？因為其實佢可能即係知道。而永遠情報係被低估，咁於是乎佢又覺得，喂唔得啦，唔得啦，所以佢而家要咁起曬槓嘅咁嘅原因，但係真係嚇親人咯，嗰次就。 梗係啦，生化武器真係冇影嘅，可以。 冇影 嘅， 唔係講笑嘅，真係到處散發嘅可以。啊、 真係嗰啲日本嗰啲咩花粉症啊嘛？呢排啊嘛？呢排啊？ 唔知喎、啊，你有冇日本？ 係啊，就係佢哋真係好多人周街戴啲口罩啊嘛，即係戴嗰啲。 即係敏感嗰啲 敏感嗰啲咧。佢話我咁有啲咩問題？佢話唔知嘅，你完全見唔到聞到，但我都。 有啲鼻敏感， 整得就成日紅曬咯。 嗯， 咦， 痕咯、 啊，咁可能真花粉症喎。 係可能 你有敏感嘅咩？ 冇喎，唔知喎，但係紅曬、澀曬，即係痕曬。 定係？ 但我又冇敏感。 你唔好喺度， 但係俾人哋 cheap 咗係嘛？ 咪定係冇嘢嘅，冇嘢嘅，冇嘢嘅，冇嘢。 呢個聽眾嘅問題咧，佢就話冇一個無聊問題，但我一啲都唔覺得呢個無聊啊，呢、這個問題啊。咁就呢個叫 S Power 咁啊，佢就講咩咧？就話咧， 我想問一問一個咧問題咧，就係關於黑洞啊，黑洞有冇形態嘅咧？咁佢話即係咪立體嘅咧？我一佢一直相信咧，裏邊嘅物質咧就係所謂嘅絕對零度。咁啊，因為絕對零度咧就係可能係可以吸收光子嘅原因。咁啊，高能量流向低能量。Yes or no？ 我要咁樣解釋一次咧，就係咧。我要劝服咧，而家读紧书嘅人咧，记得一样嘢，现代嘅科技咧，永远冇绝对嘅。所有所谓而家黑洞理论咧，都系理论。 其实未试过真系有人俾人吸咗入个黑洞出翻翻嚟讲 过嘅。甚至而家我话俾你听咧，个真相系咩咧？如果讲紧黑洞啊，个真相系咧，其实而家全球咧系分开两派嘅科学家对垒嘅， 即系有两边真相。 唔係，即係一件事，就係有兩，即係全球有兩批，係啦，冇錯，有支持同反對者嘅。而家呢個地球上面，而家呢個世界，所有嘅科學家都係有兩派，一派就係話咧，根本全盤否認黑洞存在嘅。一派咧，而家又讀錯字俾你鬧。一派咧就係咧，全盤認定以前嗰、那個黑洞理論，即係頭先嗰位聽眾 Fest 嚟講嗰樣嘢咧，即係話有個所謂嘅大型嘅窿嘅空間啦，一路不斷吸緊，吸得嘅嘢都吸，包括光，入到去你所有嘅物質都會瓦解，但你唔知道佢出咗去嘅，即係 佢嘅瓦解意思係佢係壓到佢無限細啫嘛，係嘛？ 唔係，佢而家嘅理論就話佢連因為光都可以分解到，因為你光係以光速去行嘅時候，你冇嘢可以阻到佢，但佢可以吸到光，即係佢嗰個力量係咁大嘅時候咧，佢可以毀滅嗰部分嘅宇宙。 你信唔信有黑洞？ 我信嘅， 我都上黑洞，因为我睇过啲 VCD。 我谂先， 因 为点讲先？ 睇嗰啲 VCD 咧，嗰啲佢话佢其实黑洞系布满咗喺呢个宇宙嗰度、 我信， 即系每一个星体佢爆咗之后 ，boom， 佢收缩翻嗰下。 呢个理论系啦，呢个理论咯吓， 收缩翻嗰下就所有嘢就吸咗喺一个无限嘅一个地方，一个无限细嘅压度嘅变咗。咁佢经过嘅每个地方咧，咁嗰啲 VCD 咧做嗰啲 illustration 系，佢经过一个星体，咁。譬如個星體已經好近呢個黑洞，咁佢係慢慢吸緊嗰個星體嘅嘢，佢係吸到嗰個成個星球咧，係變咗一條線咁入到一個黑窿裏邊，係一個無形嘅窿嚟喎，唔係一個窿喎，因為宇宙係黑噶嘛，咁佢根本就喺黑裏邊有一個黑窿，完全即係你見唔到嘅，但你只會見到一條線慢慢。好似螺旋形咁扯咗入去呢個窿度，咁慢慢呢個星球亦都會成個被抽入咗一個黑洞裏邊， 涉谷裏邊。 但係成日都係點解？大雲開點解成日都會係一個理論，但係做唔到咧？ 其實呢個係唔係因為而家所有觀，因為其實 冇可能證實到啊， 都有可能證實到，都有可能證實到，因為呢幾年咧可能會係關鍵時刻。 喂，佢哋整咗個小黑洞喎，係一個 實驗室 定嘅， 係 啦，實驗室定嘅地方做咗個小黑洞。 呢、這個理論係小型，即係佢做嗰個理論，即係做嗰個黑洞理論都係小型嘅實驗啦。但係你話證實到嗰個宇宙外面真係有個黑洞咧，其實未確實嘅。其實呢樣嘢，所以話我信咧，係因為我信咯，唔係我覺得有或者 唔係肯定、 因為黑洞理論而家都係好爭拗性好高嘅。咁但係呢幾年我相信會有解釋㗎啦，因為而家掉咗太多嘅天文望遠鏡上去啦，咁而家每一日都 send 翻好多個相片翻嚟咧，已經有好多個情況都係已經想證實到係有黑洞嘅。但係當然咧，反派仲係依然強勁，咁所以。好事嚟嘅。 咁點解你咁緊張要好小心講？因為你其實係咪都相信少少反派嘅？即係其實你係咪有同冇你都參半咧？信？ 我諗下點答你先。 你照直答啊！將事實嘅全部講出嚟。 我都話呢個世界冇事實嘅全部咯。唔係，我覺得因為如果你有黑洞嘅理論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就相信黑洞嘅理論嘅人咧。某個程度上都衍生到去相信一個叫蟲洞嘅理論啊嘛，咁啊 蟲洞即係點啊？ 即係好似黑洞嘅原理，即係你喺一個空間，其實時間同埋個位置唔關係嘅，只要你一個空間對接到中間有個窿穿過去，即係兩張紙對接穿過去嘅話咧，其實你製造到一啲蟲洞嘅空間咧，你根本唔需要理一啲星體嘅距離嘅。咁如果有呢個情況係，即係而家好多科學家想信呢套， 係咪嗰樣嘢咪即係好似啲人即係有死亡 experience 嗰個隧道， 唔係又唔係呢樣嘢， 即係我可以去一個地方而唔使要 travel 咁。 冇錯啦，冇錯。如果呢個理論係成立嘅咧，其實當然呢個理論 base 呢個係咪嗰個咩 flip 但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呢個就從道理論其中一樣嘢嚟嘅。咁、如果你呢一信呢派理論嘅人嘅背後咧，都某個程度信黑洞理論嘅、而 即捐入個黑洞咧，就去咗譬如我哋喺第二度空間捐入黑洞就係 啦係啦。但係信黑洞理論就係毀滅性噶嘛，從道理論就係過去一個另外一個空間噶嘛。但如果證實到從動理論是成立的時候，其實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時間的限制去其他的宇宙咯、即是話如果有外星人嚟地球的話，佢、不需要飛的啦， 係 flip dimension 啊， 佢唔會使喺即係唔係我哋上太空，是真係要 travel， 冇錯啦冇錯啦， 佢係 flip。 系啦， 佢或者系变咗自己一个光体， 系啦系啦， 用光嚟 travel， 冇错冇错，即系快过光或者系用一个光速同 跟住再去到而家嘅即系现在式咧，再去用啲粒子变翻一个实物出嚟咁样。 咁所以点解所以点解而家呢两派嘅理论咁争议性，背后仲有咁多嘢咧？因为你实在系。你實在不知道哪些應該是要相信或者哪些不應該要相信。 那你有沒有想過去學校教書？ 我當然沒有啦。我怕我會教壞細路、 即是自然班那些呢。九大行星其 實 已經訓 練 了。我怕 被人罵。 書已經錯了。 我問他去到你們的學校那些自然科 之間。你不要看書了。 你不要來 教。他的理論是錯的，你不要相信他。 不是咯，那就慘了。被人炒眼了，要他教。 你那些非常教師是吧？ 那就慘了，那就慘了。 好，那我們休息一會。 好， 收到呢个 fax 话，哇，好整到好大个字， 系佢话咩？ 好感动，I love you too。 从前有个男孩，夜里说想让我于森林见面。原定算爱谈情，却碰巧天气转差，刮风闪电，然后对话似被风雨间断，被雨打湿了的手指冻抖颤，难道你视线只与我不相衬，累你受尽天谴，陪你活过一天，坐过飞毡，陪你令我轻松，也令我激荡心思吻愿。愿唱的歌也各遇见，拍的拖我也愿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秋天，陪你直到冬天，却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若然开始，怎样可免？凌晨与你细语，像谈说起世间的感情幽怨，我却抬头看满天星宿，沉默用心许愿，流露伤感的眼，只怕对望，害怕有天我将会飞得很远。难道在你孤单困恼寂寞时，我再飞返你身边？陪你活过一天，陪你坐过飞毡，令我轻松，也令我激到心思紊乱。愿唱的歌也各遇见，拍的拖我也愿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秋天，陪你直到冬天，我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若然开始，怎样可免悲剧上演？过这天，无法坐上飞毡，情况令我心酸，也令我激到思想错乱。乱了的黑发似泪点，为了遮掩眼角泪湿了，结果证实我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 秋天，难过到到冬天，你我到最后说不出再见。从头开始，假若知道悲剧要演，我就不欠。 蔡德才、杨千嬅，嗰咩叫做小飞侠？ 好啦，3月11日星期二啊，讲下天气先啦吓。咁啊，多云咧，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嘅，稍后咧会有几阵嘅微雨，天气咧亦都系清凉嘅，气温咧介乎15至18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咧系吹强风。展望咧接近周末嘅天气系温暖同埋潮湿，室外气温而家系16度，相对湿度系73%，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悬挂嘅。OK， 点、啊？ 咁咧，即系吓，我觉得咧呢排咧，即系原来上次阿 Jason 讲嗰样嘢系啱嘅。原来咧上个礼拜，即系上个最上个礼拜六咧，原来阿教宗咧真系派咗个特使。 哦，即系佢唔系发梦嘅。 佢唔系发梦嘅，真系有原来派咗特使咧，最终咧将见完侯赛恩见完英国正英国贝利亚，真系派人去见阿布殊。 嗯。 咁但系我前几日睇嗰个小新闻、因为都冇乜人讲。 冇讲住，冇讲住。 诶、哎，做乜做乜做乜做乜？ 有个不满人，系李哲，佢话点解云海，佢话叫 Jason 嘅，佢话点解云海要离开，佢话你当我哋咩话走下走，佢话你知你而家影响力嘅，我影响系完全零噶，佢话系喺最重要嘅时候咧就走，你想我哋争你一世，可能啦，唔知道要你自己解释下啦，点解就你话俾佢听，我 under 啲乜嘢嘅， 唔系咁，既然吓、啊，因为我喺度做紧咧，都因为 Jason 啫， 啊咁。 佢月尾先走喎、啊，但系你又今晚最后、啊， 因为我哋商议过啦嘛， 吓 佢撇，咁我都撇噶啦，咁就吓，咁 但 系 我又 继续 做喎、啊，咁点样啊？ 所以你 个、 啊，所以 我好难做噶、啊， 所以呢个不满人咧， 我要 你怪错嘅，你怪错， 你俾我装下先，你点讲？你点讲？唔系，咁我都要预备下吓，中东打仗啦嘛， 系啊，我都要扮撤离啊，大佬， 系即系佢唔出嚟，你要扮佢系嘛？ 阿云海听到字嚟，系佢即刻系，你想讲 几惊你乱讲嘢？ 唔会 系嘛？ 你头先喝住咁，千祈唔好讲啊！我咪唔讲咯， 系咩？ 其实新政件 charge 咧，嗱，即系而家咧，我话俾呢个咩听众听啊，呢、這个叫做不满人啊。其实咧，而家嘅 situation 咧就系好似布殊咁，我啊布殊，你就喺度闹我，但其实系撤离。 哦、即是我系撤离，咁都得？冇理由嘅，梗系唔系啦。 阿撤离 ，你可唔可以做28号先啊？ 唔好啦， 你10号咁样吓。 呢啲嘢见好就收，唔好磨烂只啊！ 撤离唔喺度，唔系，即系吓，小弟都有啲嘢做噶啦。 系啊， 我 安排咗啲嘢俾阿云海， 你又安排咗啲嘢俾阿云海做， 俾云海大师去啊， 唔系，同埋我都要 去净修， 我都要，因为我都要日本。系， 去啦，去佢最崇拜嘅国家嗰度，去探下啲鬼啊！ 唔系，我要去开始赏樱花啊！你明唔明啊？ 哇，嗰个樱花真系佢哋啲当地人都有同我讲， 系嘛？ 佢话你应该樱花季节嚟，佢话直情呢度好似 Hello Kitty 出巡咁嘅，全个日本系粉红色。 其实都有啲地方开咗，不过你冇去啫。 我见到有啲粉红色花，唔系咁多咯，唔系咁多，唔系咁 full bloom， 唔系咁劲咯。 不过如果真系你开到最灿烂嗰阵时候，日本睇啦。 我都 imagine 到。 我讲翻头先你个红衣主教先。 系。唔係咁咧，即係紅衣主教最撚尾都見到部署啦。咁、即係，但係咧可惜， 即係嗰次我冇聽錯，我 冇聽錯，冇聽錯。但係呢啲小新聞就講翻出嚟，就係其實啲游水失敗㗎啦。不過就冇乜人理佢咁解啫，咁樣。咁即係頭 游水失敗，即係佢講咗個預言俾阿。 唔係，即係可能佢講咗啲嘢俾佢哋聽，希望佢唔好打啦。但係就失敗咗㗎啦。咁但係咧，嗱，我話俾你聽， 點解佢咁啊？喂 ，Sister 出嚟講啲嘢唔係假㗎。 但係話俾你聽，仲關鍵係咩咧？而家就快打啦嚇。今日星期一，在四日之前，我哋呢个教宗咧出咗本书，系佢写一本书，喺呢个时候，四日之前出咗本书，叫做《罗马三部曲》，系教宗咁多年嚟写咗一啲以诗句去写嘅一啲嘅心声。嗱， 记住所有预言 又要你引恩回馈， 系啊，好中意诗句，仲要衰到点咧？ 点解唔可以写啲大家易明啲嘅？ 仲要衰到点话俾你听？就算你真系想睇，你真系买到翻嚟，你都睇唔明啊！ 你买咗未啊？ 未，因为 佢系岌住头未，未， 我冇咁啊！ 你直岌跟住未，好嘢，未， 理解到嘅。 哦，原来我哋嘅直岌系未，横噶， 有啲文化咧，直岌都系 未，系啊。是未睇嘅、 啊。你真係完全倒咗呢个电台嘅function喎。 点解 我讲。 我描述个现场、如果大家摆个嗰啲 webcam 喺度你就会见到佢直立緊尾㗎嘛。 唔係你听我讲先。因为就算你买到呢你都睇唔明。 嗯。 因为你成本罗马三部曲呢竟然係用波兰文写。 哎呀。 点解用波兰文写呢 即系佢波兰人啊嘛，波兰文都系。 佢个波兰主要系因为佢故乡系波兰，但系个问题系，但系呢个 situation 系好奇怪，因为点解咧？佢系一个教宗，佢点都应该系出咗意大利文或者系拉丁文先嘅，但系佢竟然冇出波兰文，即系话咩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即系话， 佢就想俾波兰人。 唔系波兰嘅国家人咧，你可以优先知道。OK， 佢已经话明就系话啦，佢成日之前出嗰阵时都话啦，我过多几个星期我会出英文、意大利文同埋葡萄牙文、西班牙文。 你订咗？ 我都话冇落， 顺便帮我订埋个英文。 我有嘅话，我一定会帮你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关键时刻、出本咁无聊嘅诗集，一定里面唔会系无聊嘢咯。 肯定会。 同埋佢出波兰文先，即系要俾波兰嘅人民睇咗先吓、啊，之后你哋呢班人再睇啦咁样。但系我真系好想知佢写乜咯。 咁即系老师嗰本书翻译咗 未？嗰本未。我就係知道一樣嘢，佢原本話上年嘅年中咧係會翻譯成英文喺市面賣嘅，但係蘇花未見過。 嗯， 我亦都問過天主教， 即係 Amazon.com 你嗰度 check 過， 嗰度 check 過冇啦。但係我亦都問過香港天主教某啲工作人員嚇，咁咧佢都話佢哋都收唔到。 嗯， 咁咧佢就叫我收。 我知佢哋一出書係全世界嘅教會佢哋都會寄 嘅，或者係佢哋好多教會都有 connection 可以揾到一啲 information 關於呢啲嘢。咁佢都話未收到，咁變咗我諗嘅情況就係、是、唔知係咪真係譯咗英文版先啦，聖路西亞嗰本，但係教宗嗰本就喺上個禮拜突然間出咗本咁嘅嘢啦，仲要個名咁奇怪，咁你寫先寫先啦，羅馬三部曲， 羅馬三部曲 係，即係咪即係我而家估啦，係咪即係代表一啲事件一件事兩件事三件事咧，即係羅馬三部曲啦，即係。我都唔明白，咁但系个问题，我真系好想知咯。但系既然喺呢啲游说时间就失败咗啦，咁佢又突然间出本咁嘅书啦，咁我好有兴趣睇罗阿教宗而家呢 本。咁即系话佢应该预咗个游说嘅结果系点噶啦？因为呢本书应该一早就已经有了、 可能预言都预言咗佢会游说， 系啊。 不其实佢会唔会 Sister Lucia 预言埋教宗系会去游说？ 都有可能嘅。 游说亦都系失败， 有可能，但可能佢哋都要做，所以最捞尾先游说佢。但系仲要系上个礼拜，即系四日之前本嗰个书啦。但系再出书之前嗰个礼拜咧，其实喺罗马咧，梵蒂冈咧系出咗一系列嘅新嘅邮票嘅。而呢只邮票咧，里边就系记录咗呢十几年咧教宗每一次遇见实特别邮票。咁、其中一个嘅邮片咧，系邮票咧。在世界都幾轟動嘅就係、是、佢竟然將自己被暗殺嗰一幕咧， 印落個郵票 度。印落個郵票度，呢個係好關鍵嘅，因為你其實好奇怪地，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咧？即係你可以乜都唔做㗎、你印郵票亦都可以印啲好燦爛開心嘅嘢㗎，但係佢將自己1981年被人暗殺嗰幕，竟然就印咗落郵票度咁樣。咁即係你覺得教宗而家呢幾日咧，或者呢幾個禮拜做嘅嘢咧？你係知道佢知道一啲嘢咯， 肯定啊！呢、這個我真係完全未睇過啲書，我都覺得佢係一定會知啲，因為佢 Sister Lucia 會同佢講，但係 Sister Lucia 嗰啲預言亦都係證實咗噶嘛， 冇錯啱啊！ 但係佢唔可以咁直接咁話俾人聽嘅， 咁但係即係教宗係肯定知道咯，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因為佢哋天主教已經係話咗。依佢 Sister Lucia 講啲係堅嘅， 係 真嘅，係真嘅 proof 嘅，承認公開承認喎，一個咁大嘅教會公開承認嗰啲咁，唔會係錯咯。 仲要係可以咁講就係、現代社會當我啲現代社會係一百年啦、所謂現代嘅文明社會啦，呢一百年嚟所謂最真實嘅一個神蹟事件係被梵蒂岡確認嘅就係呢一單㗎啦。咁裏面所有記錄嘅嘢，我諗真係可大可小嘅，甚至同埋我覺得最關鍵性嘅就係當年。九十年代初，聖鳥斯亞都話咗佢以後唔會再寫任何嘢，亦都唔會講任何嘢噶啦。但係竟然可以喺前年年尾、上年年頭，佢自己再寫一本新書。咁呢樣嘢其實佢打破咗自己嘅諾言嘅。咁佢諾言裏面打破得嘅咧， 就一定係有啲嘢㗎啦。 好慘，好驚。 係啊，就係驚㗎。即係你諗下，佢都可以 break 一個 promise 去做一樣嘢，定係可能佢特登嘅，即係可能佢特登話以前以後唔講，以後唔講，等到佢關鍵時刻先可能出一本咁嘅書。 唔係，其實佢其實可能係一早已經聖母已經係安排咗你最尾要講，因為都話佢唔講咧。呢一世都唔會有人知道， 係冇錯冇錯， 呢一世都唔會有人知道。 甚至我覺得可能佢講佢呢一世都唔死得添。 係啊，咁你已經九十幾，已經九十幾歲啦，係嘛？ 係冇錯， 九十幾歲， 九十幾歲，係 咯，九十幾歲咯，已經係去到，已經去到係已經，但係已經去到人生嘅已經係尾段噶啦嘛，已經係過咗黃昏時期噶啦，係咪？咁如果佢而家再唔講？哇！對呢個世界影響係好大， 同埋我而家呢， 大家會係盲中中咁樣行咯，變咗。 同埋我 佢而家係俾緊明燈照照前邊。 我呢排有時就望住教宗究竟會唔會去葡萄牙咯？啊、如果佢去葡萄牙嘅話咧， 咁點啊？好慘就又好驚。 唔係，如果佢一去葡萄牙，我係啦。如果佢真係突然間去葡萄牙咧， 揾 即係佢又會親自去揾聖道師啊！ 哎呀， 咁我就會好驚啦！你做咩無端端又去咧？即係我希望佢唔去啊！ 唔係大家望住啲事咯，即係啲事係歷史嚟啦。 同埋唔該香港啲報紙啊、傳媒又好，唔該你講多啲梵蒂剛而家近排做 啊！你講緊報紙好正，頭先我上機嗰時咧，喺日本誒機場上機啦。咁上機之後咧，我咁有個空姐攞啲報紙啊嘛。咁佢又問我：，你想睇咩報紙咁樣啊？係嘛？咁我一望，哦，有冇嗰啲生果啊、方向嗰啲？知唔知佢話咩？ 唔俾睇。 唔係，你知空姐話？佢攞住陳報，你明報， 嗯， 就冇生果方向。 嗯。 咁我，哦，有冇啲？我哋比較有文化啲嘅，幾醜啊！我即刻真係佢真係咁個發 聲。咁你話攞文匯報嗰啲啊嘛？ 冇喎，佢又好似冇喎，唔記得喎。佢話我哋好有文化嘅。 佢中意佢 真係咁答你。 係啊， 佢中意成功同埋光明啊嘛。 佢話我哋係比較有文化啲嘅咁樣。 係，哎呀，咁樣講啊， 即係佢係笑我，因為係笑咩你嗰類？我想睇嗰啲報紙，我問佢究竟係笑邊個咧？兩個都笑啦，我即係對唔住，對唔住。我咩得晒，我咩得晒。 唔该，俾份朝日日报我。 不过你讲翻个内容，即系如果真系大家应该好留意最，即系 冇错冇错， 即系系即系唔系时候玩， 唔系系啊， 嚟噶真系， 即系要望住 嘅，望住睇下啲声咧。就算你几多岁都好啦，你几多岁都好啦。而家真系一个历史嘅时候，系真系历史嘅之后嘅世人系会读而家嘅， 冇错 嘅过程嘅。 我都话我哋新嘅呢一代都好精彩，就系我哋呢三年 系啊，见证咗好多嘢。 我哋发生得太快啦，快到我哋净系你谂下呢两个礼拜发生嘅事，已经系人哋我哋讲紧可能六七十年代发生几个月嘅事，我哋系 因为而家资讯发达 啊，我哋压缩到黐咗线噶啦，我哋 系啊，资讯发达啦，已经即系你一讲一句嘢你谂下。啊！財神爺無端端日本招曬都咁樣，係好勁嘅真係，資訊係非常發達，唔好講笑真係。你話教宗一出盡即刻知㗎啦，唔使再問。 所以關鍵嘅就係我而家其實日日都望住個電視，就係想知啲而家嘅各個國家主要嘅元首啦，有任何嘅新動向或者有任何嘅意外咧，都會係好關鍵咯。係當然即係唔知會有啲咩事發生咯，但係。我會覺得真係好關鍵，同埋呢場仗一打咧，亦都係好關鍵。 咁究竟即係其實咧，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佢真係打得癲起上嚟咧，真係隨時咯。 係，絕對係你諗下，今日北韓已經再試射導彈啦。咁你諗下，美國已經話要派一紮嘅戰鬥機已經去咗關島，話 你諗下而家，你諗下如果你即係個利用啲腦電波 make sure 即係幻想喺自己個腦度擺啲 picture 喺度，你即係離開個地球望翻個地球，你諗下而家已經嗰度試射導彈， 啱啊！ 嗰度喺度嗌緊交，教宗去咗嗰度，佢又唔信、唔講、唔聽，跟住哇，已經好煩啊！地球已經係亂曬， 係啊，其實真係好似其實幾日之前，我諗大家關注伊拉克都關注少咗以色列，以色列我上個禮拜我覺得簡直係對我嚟講都係震驚， 係啊！ 以色列佢咪有個炸彈爆炸噶嘛，其實殺咗好多個以色列人啦，之後咁以色列軍隊直情係揮軍坦克射嗰啲巴勒斯坦嗰啲區域啦，而射死咗好多人之後，嗰啲巴勒斯坦嘅救護人員去救緊人嘅，一紮路透社記者、CNN 記者全部去緊影緊個火場嘅， 哦、 之後再喺佢哋去緊、啊、救緊火嘅時候，再用坦克射， 係啊， 即係我真係心諗咩事啊？ 正睇住嗰啲細路仔走嘅時候好慘， 全部斷腳啊，整啊， 係好慘， 即係我心諗喂。 即係呢啲嘢，我真係以前嘅戰爭唔會啫。 即 係 你明唔明我意思？想係點樣去 imagine 嗰、那個件事？你扮你面前 imagine 前面有個地球儀咧、 嗯， 你睇下真係周圍立立亂， 立立亂，真係立立亂， 係真係 bling bling。 所以我冇嘅，我都係覺得一樣嘢，人類歷史。是我哋呢排可以控制到㗎啦，即係你打同打，即係我哋都雖然可能未必我哋可以控制幾個 top 嘅人啦，但係我相信 其實你覺得好兒戲啊，真係你諗下，真係真係真係最 top 嗰幾個人喺度嗌交， 係啊， 真係佢哋喺度嗌交啫嘛，根本你唔妥我係嘛，我而家就係咩咩咩，我而家就大你，咁你又大，哇唔係啊，我真係大你，我真係嚟嘅話，嚟啊嚟啊嚟啊，我就係咁咯， 嗯， 咪就佢哋咪就係搞呢啲嘢啫嘛，咁樣就全個地球都。波及喎、 哦，系冇错。 而家入油贵成$100嘅一个钢琴， 啊、 入个 full tank 系$80嘅贵咗，差唔多。 如果真系打，可能仲贵即系希望唔好咁样啦。 不敢，即系呢啲世界大事咧，好好彩。即系虽然香港咧就冇发生，的而且确我哋有受影响，但系、嗯、你依然听日都要继续嘅。 冇 错、okay ， 生活系依然。 唔好笑嘅， 呢、這个包得好喎、啊，几官方包。 喂，真系我唔 系 讲笑，大家你喺度谂世界 咪 打仗噶，系，但你继续都要翻工， 冇错啦， 面对生活啦。 所以而家1:46，快啲熄机瞓下。听日要早起身，听日快，即系真系快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已经吹添啦， 系啊， 快啲出嚟瞓啊！真系吓，咁啊，仲有15分钟，我哋都唔会再有啲咩爆啦，都系过歌多啦，都系， 系 系啦，咁啊，听翻首歌先， 好啊， 好口干， 好， 你头先你拣咗嗰首， 我拣嘅 Tracy Chapman， OK。 Don't you know?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Don't you know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like a whisper While they're standing in the welfare lines Crying at the doorsteps of those armies of salvation Wasting time in the unemployment lines Sitting around waiting forDon't you know,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peaceful Who are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get their share? Who are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take what's theirs? Don't you know you better run, run, run? 先講緊呢個大地震啊！ 係啊， 即係我哋咪後啊，未啊，冇發生啊，冇發生。 阿雲海咧就喺咪後咧就講緊，我哋喺度就討論緊咧，同阿彭程喺度話緊金門橋咧，會唔會係究竟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咁重要性、咁有代表性嘅地方， 嗯、 會唔會真係如果開戰咧係俾人炸？ 嗯 即係我問阿雲海話係咪先？即係會唔會炸自由神像咧，或者炸咩咧 icon 啊？ 嗯、 即係落你面嗰啲嘢噶嘛？ 嗯、 我覺得都係 冇錯冇錯，同埋一定會係俾國際視野見到嘅嘢咯。 嗯、 即如果真係有人咁樣炸嘅話，所以 唔係其實佢唔使炸金門橋都國際視野到嘅，你炸任何美國一個地方都國際視野。 其實即係美國啲國民嚇自己都會好驚啦。 係嘅，不過 真係好慘， 唔好討論呢啲啦。 啊，唔好讲嗰啲啊！ 真系啦，真系彭正真系讲啦，真系啲听日系仍然要继续， 冇错， 你唔好唔起身翻工， 仍然要翻， 唔系讲笑。不过我觉得真系要留意一下啲新闻咯，呢排留意一下新闻，即系有时你可能同啲细路仔，即系佢哋要读 history 嘅时候咧，一定读噶啦，呢啲一定读噶啦， 冇错冇错， 啊，即系读 history 嗰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第一身见证。 唔系我哋见证咗好多嘢噶，谂下由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头，即系所有嘅政治嘅變化，去到九七年回歸，去到過到二千 年，好多嘢睇啊！真係 到到九一一事件，到到而家準備大仗，即係其實我哋呢十幾年嘅經歷，其實係非常非常之係壓縮性見證。 所以老咗就有嘢講咯， 我好多嘢講，佢未老都咁多嘢講。 或者我老咗我唔講嘢， 老咗可能講唔到咁多啊，大佬，即係講由邊度開始講啊？ 唔係因為嗱， 我哋好多嗰啲叫咩頭盤啦，主菜啦，跟住主菜已經食完啦，係咪先？希望最尾個甜品係啲外星人降臨啦。最尾嘅甜品， 你好想外星人？ 好想，我真係好想，即係因為我真係 想， 我唔係佢。殺都冇用啊！人始終，我覺得我啊代表我自己講，人始終都死啊！我始終都會死。我相信喺臨死前一刻或者幾喺臨死之臨冇生命之前，俾我見見佢哋，證實我相信嘅都係即係雖然我未見過，但係真係相信，因為嚇我想證實俾自己睇啫。嗱，真係有啊！真係相信咗個，真係有啦。因為冇可能冇啊嘛，我覺得冇可能冇。嗱，宇宙係無限。我今日望住啲星，都係頭先飛機望啲星。哇！咁遠幾千光年嘅，隨時嗰粒嘢係嚇，唔係講笑嘅。 啊！你講起啲星，我又諗起啲嘢，好似仲有時間講啫。臨尾爭啲唔記得咗， 整翻個甜品俾大家。 係，整翻甜品俾大家，因為咧嗰陣時咪講起死啦，嗰個人叫咩名我唔記得咗。 史蒂芬史畢寶。 唔係嗰陣時咪上年九月咪有個製作電影公司，即係 阿諾舒華辛力格， 唔係製作嘅人士咪要去不斷訪問嗰啲所謂登過月球嘅人咧。 係係。 咁其中一個係直情一錘打落去個面度㗎嘛。 係啊係啊，酒店嗰度係 啦。咁報警告咗佢，即係報咗警之後，警察就話我哋唔會告佢嘅。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民族英雄嚟嘅， 嗰個叫 Buzz Aldrin 啊， 係冇錯冇錯冇錯。咁 而家有公仔整咗佢養埋嗰個， 咁啊真係。咁佢呢個製作人咧，其實就已經其實佢咧就好有心嘅。當年咧講緊 Fox 電視台咪播咗一套究竟美國咪話即係登陸月球係假噶嘛？其實成個概念咧都係嗰個製作人俾 Fox 嘅。咁而 Fox 即係佢係導演嚟嘅， 佢係唔係資料收集嚟？唔係佢係一個應該點講咧？一個提供。資料同埋提供呢個創意嘅人俾佢啦，咁樣。咁後來佢到咗今日，過咗差唔多年幾啦，咁樣。其實佢喺上個月啱啱咧就自己終於咧就出咗一個佢自己剪接同埋自己揾咗啲嘅 information 咧，就係講點樣佢認為呢個美國係冇登陸過月球嘅。咁啱啱咧，其實我上個禮拜亦都收到呢隻嘅嚇嘅。片段啦， 唔該，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得咗俾我啦 嚇，係，哎呀， 多麼呢家都， 哎呀， 多麼呢家都， 呢一度 得咗俾我啦， 咪總之遲啲啦嚇，咁我睇咗咧，咁就當中其實就唔係太精彩嘅，即係講真，即係 Fox 咧就做得精彩啲嘅講真，但又有啲嘢咧，其實就我其中一幕咧，我覺得頭先你講星嗰樣嘢咧，就係令到我都覺得哇，我都心噏。因為咧，佢一段片段咧，原來好耐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出咗街之後咧，就從來冇人再播過呢段片段嘅啦。就係咧，當時嗰三個太空人，所謂第一批登陸月球嘅太空人咧，包括岩士堂啦，佢出咗嗰次之後咧，其實都冇乜點出現過噶啦。咁就係一個記者招待會嚟嘅。咁就係翻咗落嚟冇耐之後開嘅叫做招待會。咁你諗下一個，如果你三個人係身為地球人去咗月球啊，行咗咁耐翻到嚟，如果你係我，即係我係佢，或者 Jason 係佢，或者彭程係佢，都癲咗啦，開心到， 開心 到 癲 咗，好多嘢有講啊， 係咯， 係開心到癲。 但係咧嗰個記者招待會嗰幕咧，佢係即係話終於揾翻嗰個 original 嗰幕啦，即係拍啲人拍低嘅。咁佢三個人直情 哦，你仲有嗰個片段，佢哋當時落翻 出唔係落咗嚟之後過咗一陣，佢哋對外國即係對公眾所謂記者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去講，同埋俾一啲台下嘅人問佢關於佢喺登陸月球嗰陣時啲經驗嘅。你見到佢當時坐咗喺個台上面三個人咧，你直情覺得三個人好似俾人盤問咁嘅樣嘅， 即係唔想講嘢， 即係直情三個人係耷低頭。 你完全唔覺得呢三個人係行完月球翻嚟好興奮，係反而耷耷低頭。之後咧就好似好委屈咁嘅樣， 會唔會佢真係見到啲？ 唔知咧，但係當時咧有個嘅記者，美國記者問佢，因為你諗下，其實好多人如果你即係第一次翻嚟喺月球， 最 好多嘢 係 最 弱， 啲記者都好最弱，就問佢：，誒、哎，咁你見唔見到好多星啊？因為你月球冇大氣層遮擋，你係見到好多星噶嘛。 好多啊，應該。 咁咧，當時咧嗰、那個記即係嗰幾個太空人嘅反應咧，我睇完我都真係打個突啊！其中一個太空人係冇反應，第一，第二，岩士堂就話。即系我扮翻佢啊，啊系我哋好似我哋冇望到星、啊，我哋喺月球见唔到一粒星、啊，我哋冇星见到啊，吓、啊，即系另转去隔篱，另转去隔篱同第二个太空人讲，吓、啊，好似你都见唔到啊，咁佢就话系啊系啊，我哋都见唔到星， 傻咗咁啊， 有冇可能 系啊？即系咧呢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冇可能你一穿梭机都见到星啦、啊？ 头先我搭飞机冇讲穿梭机，飞 机都 见 到 星 啦、 啊，都话见到你表哥星海咯， 你点可能企喺个月球嘅表面？ 可能 见唔到星，佢见唔到任何星。 咁睇翻影咪点？ 讲完之后佢冇啦，佢话见唔到啊！我哋其实喺月球见唔到任何星，咁就 round up 咗冇答到嘢啦。咁我睇完嗰幕，我成都觉得吓，你唔系啊嘛？ 系咯， 你个金星都应该咁近都见到啦，系嘛？ 系咯，冇错， 都应该见到啦，系嘛？火星都应该见到啦，系嘛？佢竟然话一粒星都见唔到，即系。因為佢點解要剪呢段片呢？因為當時其中呢個製作人都質疑過，就係話所有 NASA 嘅當年登陸月球啲相咧，個背後都冇星噶嘛。咁呢個到而家 NASA 都解釋唔到噶嘛。咁而嗰段説話裏面竟然咁樣去講，即係佢剪翻，即係揾翻好多年，佢揾唔到呢段片段嘅，揾得翻。咁、那個三個太空人咁樣答嘢喎、哦。咁即係佢仲再諷刺啲去講，就係話佢後來咧。佢其中一個應該係俾人打個叫做 Eldrin 係咪 Eldrin 係咪？咁佢就原來喺大概八十年代中佢自己寫了一本書，嗰、本書上面咧突然間佢講嗰下咧就寫自己寫噶，佢話佢自己寫噶，寫曬就話啊我行到月球嘅時候好興奮啊，望上好多星咁樣。咁佢話嚇，咁你而家又見到星啦？ 係咯，光自己見唔到。 嚇、啊！你記得知道會啱啱落嚟冇耐，你話 咁即係你而家講嘅目的係其實你係想講。 即係我想講咧，唔係 佢係當年係冇上過。 唔係我係冇嘢想講，我係想講嗰個製作人講咧。我係講嗰個製作人講咧。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係，你都幾醒目。 唔係，我係講嗰個製作人 先到你。 我唔係，我係講嗰個製作人講咧，佢咧就懷疑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可能因為當年驚蘇聯嘅太空科技快，所以製造咗好多嘅大話。但係呢啲大話咧。可能要在未來一些日子才可以揭開的了。這 些大話例如譬如真的可能 見到星， 不排除他上到月球， 是不排除， 未必 是 那 時 一年， 是或者可能就算那段時間去，是不是其實真的去了呢，都是有人懷疑，甚至他還好笑的，中間有段片我都未見過，這段片他可能他厲害找到，就是他們所謂登陸月球的25周年，那時候還是克林頓時代，他請了一班學生，說的是克林頓和他老婆請了一班學生去到他白宮，就用克林頓的面就請了岩士堂就去到現場跟學生說、而那段說話呢可圈可點的，岩士堂說什麼呢？說 什 麼那麼圈又怎麼樣呢？你現在剩下兩分鐘而已， 很快啫， 你不會最後是有機會 咁啲人就會抌心機㗎喇， 成個心機扯落地下啦， 全部一分鐘就你仲拖我。咁咧，岩士堂就係話未來嘅太空嘅嘢咧，就有待你哋呢班學生咧去重新發掘啦。而咧每一次呢啲所有嘅事件咧，我哋已經退居後位，而咧。以後的日子呢，你們會其實找到一些的真相，而去揭開一層層的面紗的。 Good。 那究竟 真相要自己發掘啦， 沒錯啦， 真相沒講過話，今晚全晚沒講過話的，是結果都是自己發掘啦，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所以告別大家啦。 好，那麼有機會啊，你一定要再見， 是的， 會的， 多謝 Jason， 多謝你， 多謝彭晴， 你多謝我你就留低啦， 多謝你啦。 好， 阿雲海， 最後一分鐘啦。 咁你不如你交送俾你啊， 送俾我。 好，20秒， 20秒，我覺得都係嚇， 繼續係外星人啦。 唔係，世界都係由我哋人類主宰嘅，所以我哋應該好好把握嘅。 嗯， 應該係咁。 嚇，咁啊繼續啦，陣間可能就會公布究竟 即係提唔提交嗰啲領獎網啊？我今日冇， 係喎，今日唔記得咗一分鐘。 係啊， 我都以為你會撳嗰個掣。 冇啊，冇得撳啊，今日我都為咗落機之後已經喺度。 係喎，唔係，所以我就話啦，如果陣間真係英美唔遞交呢個新嘅草議案咧， 而家係咪個時間應該而家搞緊？ 應該係搞緊嘅，因為我哋睇唔到電視播緊啦。係 咯，即刻飛翻去，真係即係要睇睇。 即係如果真係嘅話咧，就可能即係代表佢哋即係準備即時可以開戰嘅。 咁你覺得佢 last 幾耐咧會？ 啊，講過嘅，好似五月啫嘛。 唔係，但係其實都要睇嗰、那個， 唔準嘅。 睇下其實要大家個，即係嗰啲人嘅反應咯。即係你一打，你估啲全世界啲人唔再反戰咩？我唔覺得。 係啊，真係可能全世界再嚟一炮更加勁嘅反戰。 所以一切嘅嘢咧都係未來嚟嘅，我哋未知結局嘅。 冇錯啦。 但可以掌握自己手上。 我係可以掌握自己手上。 冇錯啦，可以掌握喺你手上㗎。咁啊，雲海亦都唔知會嚇。 可以掌握我手上，可以掌握我手上，我就嚇親啦。 好啦，今日時間。夠曬， 係咧， 有機會再見。 好，拜拜。 拜拜